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 在第43届世乒赛上，涛涛屡建奇功，但是过分的疲劳使得涛涛连腿都快迈不开了。在和韩国选手金泽洙对阵的时候，困意和疲劳感一起向他袭来，他赶紧跑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试图让自己更清醒一些，但是作用不大。开赛后不久，我就发现情况果然不妙，金泽洙斗志十分旺盛，而涛涛则精神不振。从电视里看到他满脸带着倦意，眼睛好像还没有完全睁开似的，我预感这样下去危险，对着屏幕里的涛涛挥拳大喊：涛涛，醒醒，兴奋起来啊！可是无论我怎么叫喊，涛涛就是兴奋不起来，而金泽洙看到涛涛的状态，煞气更加十足，越打越疯。涛涛每输一分都要发愣，涛涛想速战速决，反而急于求成，进攻的失误增多了，以18-21先失了一局。涛涛输掉了首局，使我感到下面的球更难打了，他必须从困境中走出来才行。交换了场地以后再战，涛涛力图摆脱倦意，他拼命地跳动，试图兴奋起来，但是没有奏效，又以16-21再度失利。涛涛连输了两局，局势已经更加严峻了，要想再连扳三局谈何容易啊！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涛涛输的思想准备了。第三局，涛涛鼓足了勇气，连续的起板扣杀，曾经以18-12领先。金泽洙在落后的情况下并不急躁，他尽可能地和涛涛多打几个回合，意在拖垮对手。体力下降的涛涛终于不行了，竟稀里糊涂地连输了九分，以18-21败北。涛涛走下场来，十分懊恼地对教练说：我这球啊，没法打，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绑着我似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哎，球路又那么别扭。眼见着涛涛败下阵来，我为他惋惜，他没有创造出大满贯的奇迹，多少人为他惋惜地掉下了眼泪。在惋惜的同时，我很理解涛涛，他尽责尽力了，他实在是太劳累了。涛涛打来了电话，我不等涛涛开口，就抢先地告诉涛涛：这场球我从头到尾都看了，虽然输了，但是我很理解，比赛嘛，本身就是输和赢的较量，有赢就得有输，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何况对方打得特别的兴奋，涛涛，你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我一个劲儿地想安慰涛涛，涛涛告诉我说：以往赛前呢，我从来都不睡觉，总保持着兴奋度，可是在和金泽洙赛之前呢，感到非常疲倦， 我竟不知不觉地迷糊着了。等惊醒了以后啊，就感到头发沉，眼睛总是睁不开的感觉。上场后本来应该打上的球总也打不上。金泽洙呢，今天啊真是超水平的发挥，打得确实漂亮，简直打疯了。 涛涛找出自己失利的原因，同时对金泽洙也大加赞扬了一番。亲戚朋友们都打来电话，有的为他掉下了眼泪，有的为他惋惜和遗憾，可是大家对他这场球都是非常关注的。中国队的孔令辉、刘国梁、丁松这三员小将发挥出色，各自战胜强硬的对手，闯入了四强。在我为涛涛惋惜的同时，也为小将们出色的表现感到欢欣鼓舞。第二天下午，我依然按时打开电视，准备收看男女半决赛实况转播。这时候，邻居的一位老战友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告诉我： 嗨，哎，听到了没有啊？啊，金泽洙被取消了比赛资格了，王涛进入半决赛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也让我震惊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嗨，电视里广播的呀。 他还很自信，确实没有听错，这样我就更纳闷了。我们屋里好几个人都在看电视，怎么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呢？ 你呀，你肯定是听错了，你可能是产生了一种幻觉了吧。 他看到我们屋里坐着好几个人都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了。难道真是我听错了？他边说边离开我家。不到半个小时，这位老战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又跑来报信了。 哎，听见了没有啊？刚才又广播了一遍，我绝对没有听错。 奇怪，他怎么两次听到，而我们这么多人都听不到呢？我恍然大悟，忙问他：你看的是哪个台呀？ 中央台呀。 我赶紧调到中央台，果然广播里传来：金泽洙球拍使用被禁止的有毒胶水，取消比赛成绩，王涛依次进入前四名。所有在屋里的人起初既兴奋又平静，既为好手名将金泽洙而惋惜，又为这从天而降的意外信息而喜悦。但面对这件喜悦是有节制的，如果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公平较量之后的胜负，才叫人心悦诚服的满口称赞。可是不管如何，毕竟男单冠军实际又落到中国队的手中了，大家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那么金泽洙使用有毒胶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新闻界披露，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叶荣誉及器材规则排名新闻委员会主席在王涛和金泽洙赛后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于韩国选手金泽洙在世乒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获胜后例行检查中被查出球拍上有国际乒联禁用的溶剂成分，其有毒的含量高于允许指数的6倍，触犯了国际乒联规定。国际乒联执委会决定对金泽洙执行纪律，取消其男子单打比赛成绩。由四分之一决赛中负于金泽洙的中国选手王涛顶替进入半决赛。使用这种有毒胶水可以使球速提高40%，旋转提高30%。这种有毒胶水 对运动员的身体伤害很大，国际乒联三令五申坚决禁用。金泽洙东窗事发的四天前，国际乒联理事会再次宣布，决定对使用有毒胶水的运动员处以取消成绩的处罚，并立即生效。韩国队教练以及金泽洙本人对国际乒联的决定是很清楚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害己害人呢？我一直在深思着。体育是一项既文明又公平的运动，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各显神通，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金泽洙事件的发生严重地玷污了洁白的乒乓运动，它违背了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身为乒乓强国的韩国队，身为大将的金泽洙，为了索取运动的成绩，采用不道德的手段害己害人。大将金泽洙在我的心目中顿时变得那样渺小了。我的这种反感倒不是完全因为涛涛输给他的原因。金泽洙技术高超，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但是他还应该有高尚的体育风格和道德。这就使我想起了不久前韩国教练对记者讲的，王涛太强了，我们输在他的手上。那么金泽洙的用意和目的不是很清楚了吗？涛涛从天津打来电话，我告诉他金的事儿，他都知道了，同时我鼓励他，机会降临了，应该珍惜。可是我没有想到涛涛非常的冷静，他说，尽管这对我是个好消息，好机会，但是毕竟我昨天败给了他，靠乒联法条相助进了前四名，即使能夺得单打金牌我也不情愿，何况又都是我的队友之间的较量呢。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只是说，这是合理合法的，名正言顺的事啊，这错在对方，与你无关呢。但是涛涛仍然是那么平静。我不想再和孩子说什么了，我们都很理解各自的心情就行了。半决赛上，涛涛和师弟刘国梁之战，王涛以1-3失利。比赛完毕，王涛拍拍刘国梁的肩，向他表示祝贺。涛涛输了，但仍不失大将风度。这个时候，不知怎么的，我的眼睛又模糊了。我喃喃地念叨着：“好儿，我的涛涛，涛涛，我的好儿。”涛涛看得比我远，想的比我深。43届世乒赛圆满成功的结束了，涛涛取得了3金1铜的优异成绩，为表彰他的功绩，军委再次授予他1等功勋章。八一体工大队党委做出了向王涛学习的决定，号召八一体工大队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王涛为榜样，为国为军再立新功。第43届世乒赛以后，王涛再度成为记者和球迷追逐的对象，我们家自然的成了涛涛的接待站。很多记者都提到王涛年近28岁了，可他仍然像一只小老虎似的，身体敦敦实实的，探听他生活和训练中的一些奥妙。有位记者采访涛涛以后，听说他爱喝啤酒，就写了一篇报道，王涛的啤酒肚，于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宣布这是涛涛的法宝，由此便能逢凶化吉，屡战屡胜。其实 那位记者完全是戏言。那么涛涛到底有没有法宝呢？我琢磨了好多天，涛涛还是有法宝的，那就是能吃能睡能练，这就算是他的三件宝吧。先说能吃，涛涛从小由于活动量大，所以食欲很强，而且从不挑食，什么都吃，尤其爱吃带馅儿的食物，对饺子包子馅儿饼吃起来没够，所以他从小到大我们改善生活就总是包饺子吃，他百吃不厌。记得他刚到八一队的头个春节，八一乒乓队政委董志强、队长李振世来到我们家看望，李队长一见面就和我开起了玩笑：王涛啊，快把我们吃穷了，他一顿哪能吃60个饺子。我也笑了，涛涛能吃60个饺子，那可不是一日之功啊，是从小练出来的，是被我们培养出来的。一席话说的大家合不拢嘴了。涛涛只要回到家，我们肯定预备饺子来犒劳他。他从来也没提换换别的口味，在他看来，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其实啊，他吃包子也没够，在国家队愣落了个包子的绰号。涛涛不仅食欲强，吸收能力也不弱，难怪他身体总是这么壮实。世乒赛以后，很多朋友见到我问涛涛吃什么营养品了，又有点胖了，还关心地告诫我说要提醒涛涛加强锻炼。我告诉朋友们，王涛的训练从来没有间断，训练量也没有减少，还很刻苦，从不犀利。有一次他从外地回来，我告诉他大家对他很担心，涛涛听了以后风趣地说：告诉关心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啊还能在球场上继续拼杀，全凭我还能吃，也全凭我这个肚子，这是底气。再说能练，涛涛从开始练习打球给我得出的印象就是能练，爱练，练起来没完。刚读小学的时候，王老师的评语也是涛涛练球专注而且玩命的练，到了市体校依然如此，从小他就显现了极强的负重能力。凡是接触过王涛的人，包括他的教练，都一致认为王涛训练量大，刻苦认真，难怪他在八一队的时候创造了一年365天没有请过一次假，没有缺过一次席的训练记录。眼下涛涛已经进到了28岁的年头了，是现役国手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可是他仍然和年轻的队员一样同跑同练，不为自己减量，表现出他坚韧的毅力和耐力，也如同沙漠上一只不知疲倦的骆驼在艰难地跋涉奋蹄。他对自己的主观条件既相信又不迷信，只有靠苦练实练来弥补。在他看来，一怕吃苦，二怕艰难，那就趁早别干运动员这行，这就是他的苦练观。能睡也是王涛的一宝，涛涛自幼就能睡，否则不会闹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把他抱着跑出大楼他仍然酣睡不止的笑话。涛涛能睡又和劳累休憩相关，每天大运动量下来，全身心都处于疲惫的状态，一沾枕头就着了。涛涛从小就爱睡，遗憾的是他从小就没能痛痛快快地睡好过。为了练球，别的孩子都早早地睡了，涛涛还在训练， 为了练球，涛涛还得起早进行身体锻炼，一年365天就是这样过着的。上了小学，训练量又增大了，还得做功课，觉就显得更不够了。有一次，八一乒乓队乘火车到外地参赛，到站以后，队伍集合在站台上点名，就缺王涛。队长问过所有的队员，大家全摇头说没见到王涛。真是怪事儿啊，难道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队长又翻身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里仔细地寻找，直至爬三层上铺的时候，才发现王涛还在呼呼地熟睡着。此情此景让队长哭笑不得，拍了几次才把他叫醒。每次大赛回家以后，涛涛总是对我说，哎，我现在啊，最大的快乐就是让我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睡上3天3夜都不带醒的。涛涛讲到这时，我不禁产生怜悯之心。涛涛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实在是太累了。我只好安慰他几句，将来啊，会有机会的，可现在不是时候。当真给他3天让他睡，不让他训练，他肯定又会睡不着了。每当我向记者们谈起王涛的一些往事时，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久，《解放军报》在头版用大红字标题评论了涛涛的三宝。最近才知道，涛涛能睡这一宝出了问题了，他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为此，我还请了专家为他会诊。据专家讲，这和他经常处于高度兴奋和长期的疲劳有关，并且建议用一定的时间调整松弛一下。涛涛无可奈何地含笑点着头，大赛一个又接一个地等着他，他哪有时间去休整啊。第43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囊括全部7块金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和海外赤子。无数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到中国队的驻地。涛涛在这届世乒赛上奋勇拼搏，夺得了3金1铜，自然备受关注。短短的半个多月内，收到球迷的来信上千封。球迷们的来信封封都饱含着对涛涛的真情和厚爱。可是涛涛赛事频繁，训练紧张，实在无暇渐渐阅读，只得由我来处理。涛涛前后送来几次球迷的信件，而且每次都是满满的一大纸袋。面对着这些大量的来信，我还真是发愁了，这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呢？不只是看，还得给球迷们回信呢，寄照片呢。为此事，我求军报体育组同志选了一张涛涛比赛的近照，加印了好几百张，写了一封感谢信，复印了几百张。我和涛涛他妈用了近10天的时间分类回信，我和老伴儿也选出几封不同类型的信件，在涛涛回家的时候让他看。一天他回家来，在吃饭的时候，我把信交给他。饭桌上，涛涛看着看着，手里的筷子不动了，眼眶里充满了泪水。球迷们纷纷向他袒露出内心世界的一切，对他寄予无限的期望，怎么不叫他感动呢？在我们阅读信件的时候，每封信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心，字字情真，句句意切。我们也深受感动，不时地流出眼泪。要尊重球迷的心，他们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尽量给予满足。记者们来采访，看到桌上摆着厚厚的来信和我伏案的件件回信，感慨地说，